去疯，让你去狂，让你在没有我的地方坚强。 把一个人的温暖转移到另一个的胸膛，让上次犯的错反省出梦想。每个人都是这样，享受过提心吊胆，才拒绝做爱情带罪的羔羊。回忆是抓不到的月光，握紧就变黑暗，等虚假的背影消失于晴朗。阳光在身上流转，等所有业障被原谅。爱情不停站，想开往地老天荒需要多勇敢。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最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经国务院批准，2018年财政部将在境外发行100亿元人民币国债和30亿元美元主权债券。2017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犯罪案件11.32万件，同比下降3.73%。北京地铁13号线今年将启动加站，在西段将增加清河站和清华东路西口站。朝阳区瑞湾家园公共租赁住房项目剩余房源开始配租。在北京市残疾人联合会第7次代表大会上，北京市残联理事长吴文言表示，未来5年本市将促进残疾人全面发展和共同富裕。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日前公示近90所高校自主选拔认定结果，清华大学在京认定368人次，北京大学在京认定322人次，其中不少考生同时获得2校认定。第四代电子路测收费装置已经上线，已经在东城、西城、朝阳、通州4个区进行了试点，随后将在全市逐步推广。25号，国家药监局发布了关于27批次化妆品不合格的通告，其中产品都是面膜。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在王杰一无所有的时候，王杰的第一任妻子心甘情愿将自己交付于他，两人不顾家庭的反对，在天桥下举办了简陋的婚礼。后来王杰当兵，把妻子暂时托付给了母亲，但是一次放假回来发现妻子生下女儿后就不见了，后来才知道妻子是被母亲逼走的，两人从此以后再未相见。而一场游戏一场梦唱的就是王杰自己的故事。 那只是昨夜的一场梦而已，不要说愿不愿意，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在意，那只是昨夜的一场游戏，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虽然你影子还出现我眼里，在我的歌声中早已没有你，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不要把残缺的爱留在这里，这两个人的世界里不该有你。哦，为什么道别离，又说什么在一起，如今虽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说什么痴情永不渝，说什么我爱你，如今依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

26号上午，伴随着最后一块顶板混凝土的浇筑完成，国家速滑管工程全部跃出地面，冰丝带将于今年9月底完成主体结构的施工。再过10个多月，2019年北京世园会将在延庆迎接八方来客，世园会园区建设已初步成型，会期票务将采用网络加现场相结合的售票模式。北京市公共服务发展报告2017至2018显示，北京公共服务综合排名在前6位的区分别是东城区、西城区、怀柔区、朝阳区、门头沟区和平谷区。朝阳区已建成香河园地区文化中心、垡头地区文化中心、798玫瑰之名三座地区级的文化中心，2020年之前再建7座地区文化中心。近期本市将推出针对16周岁以上困难残疾人非医疗基本康复服务的补贴政策，受益人最高将获得90%的补贴。26号下午3点左右，通州顺义发生短时大雨，期间夹杂冰雹砸在地面，梆梆作响。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969，记忆中的声音。 有民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第一季度全国的结婚人数是301.7万对，同比下降了5.7%。专家说了，适婚人口数量下降、婚龄推迟、城市化进程加快，都是结婚人数不断下降的原因。那此外呢，经济发达地区房价相对高昂，一定程度上也延缓了年轻人步入婚姻的步伐。我觉得呢，没有房子，丈母娘肯定是不愿意的，住在合租房里呢也有诸多不便，但是像北京这样的高房价，35岁之前都难以买得起。那今天晚上想跟你聊一聊，你不结婚的原因是什么呢？欢迎你在969微信公众号与我留言互动。 等待，我随时随地在等待，做你感情上的依赖，我没有任何的疑问，这是爱。我猜，你早就想要说明白，我觉得自己好失败，情意那么深，叫我怎么能 我在你心中只是 just a friend， 不是情人。我感激你对我这样这样吧，但我给你的爱暂时收不回来。 So why am I， 可不能只是你 your friend， I just can't be your friend。 争取这分钟却挂念谁，我会说是唯独你不可失去，好风光似幻似虚，谁明人生乐趣，我会说为情为爱仍是对，谁比你重要，成功了败了呀，完全无重要，谁比你重要，狂风雨暴雨都因你燃烧，一追再追，只想追赶生命里一分一秒，原来那么可笑，你是真正目标，一追再追，追踪一些生活最基本需要，原来都不缺少、有了你即使平凡却最重要， 也在笑。

超低优惠，超低优惠！经典九六九团车季活动火爆来袭，第一站畅享经典优惠奥迪，凡通过经典九六九购买奥迪汽车，就能享受全系奥迪超低优惠。快拿起手中电话，拨打13301125073，把您中意的奥迪车型告诉我们吧。报名截止时间7月6号17点，这么好的优惠还等什么？快拨打13301125073报名吧，跟着九六九好车团到手。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今晚和你互动的话题是：你不结婚的原因是什么？听友矮胖子留言：结婚压力很大呀，没钱，总觉得不能给他一个幸福的未来。还有听友超有飞留言：我这个人比较享乐，也不会照顾别人，我只能照顾自己，或许我是比较自私的吧，反正暂时不想结婚。那么你为什么不想结婚呢？欢迎你继续与我分享。 暧昧让人受尽委屈，找不到相爱的证据，何时该前进，何时该放弃，连拥抱都没有勇气。

谁看了我给你写的信，谁把它丢在风里。相片给他讲同桌的你，谁娶了多愁伤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 付出的爱为

相爱相拥相依偎，你的眼我的泪，就算痛苦也珍贵，只因为是你在我身边伴随。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只有你让我无法忘记，度过每一个黑夜和每一个白天，在你身边守护着你。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你是我生命中的奇迹，但愿我们感动天，我们能感动地，让我们生死在一起，永不分离。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 当你埋头工作的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走遍这个世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九六九旅行者。 欢迎收听九六九旅行者，我是泽林。乐岛坐落于秦皇岛内，是国内规模最大、最具海洋特色，在国内唯一互动娱乐、休闲娱乐、动物表演、科普展示、度假娱乐为一体的海洋主题公园。那么在这个夏日，和九六九旅行者一起来到乐岛，和你清凉一下。 我的这个景区叫乐岛海洋公园，它这个位置呢在那个秦皇岛山海关，然后离这个著名的这个长城的起点老龙头往西2公里，是这么一个综合性的海洋主题的乐园。然后呢，这个乐园总投资是已经超过10亿了。然后它主要的项目是一个是海洋动物，就乐岛的海洋动物呢，主要是一些大型的海洋动物，比如说像海豚呐、白鲸呐、海狮、海豹啊这些大型的海洋动物为主。在这儿呢，能看到就是很多可能平时只能在电视上看到的一些海洋动物。特别受小孩子的欢迎。 山海关乐岛海洋公园于2006年改名为山海关乐岛海洋公园，是一座以蓝天、碧海、金沙为依托，集观赏、娱乐、休闲、动态刺激、运动参与及科普教育于一体，以海底观光、水上娱乐和大型海洋哺乳动物展示和文化演出等为主题的高档次环保生态型的城市海滨公园。 你不仅可以在园内欣赏到成群的海豚、海狮、白鲸、海豹、海象、北极熊、海狗和企鹅，那么还能看到海狮、海豚、白鲸的精彩表演。同时呢，你也可以乘坐潜艇观光或潜水与鱼儿嬉戏，体会到漫游海底、探索大自然无穷奥秘的乐趣，观赏特色文化表演和高档次的大型文艺演出。在乐岛，按照不同的功能区划分为欢乐海湾、文化广场、戏水乐园、风情美食街、海滨浴场、运动休闲、海洋剧场等七大功能领域，100余种参与项目。 第二部分呢，就是鱼类的部分，啊，就有像一般这种常规的这种水族馆，五彩斑斓的漂亮的这种深海鱼类的展示，啊，这是一部分。第二部分呢，就是我们整个这个戏水的部分。乐岛的这个戏水呢，是全北方最大的面积的戏水，因为我们现在戏水基本上占到6万平米。然后呢，分得很细，就是有这个泳池区，这个成人戏水区和这个儿童戏水区。 除了这些，乐岛可供你游玩的项目还有很多。 因为我们是就在这个山海关的海边上，所以说高等级的这个浴场，海边浴场。整个乐岛的浴场呢，大概是1公里、1000米的浴场海岸线，啊，这是一部分。再一部分呢，就是每年会有一些俄罗斯、巴西的一些异域风情的表演，会在这里头，啊，这是一部分。再一部分呢，最后一部分呢，主要就是我们的这个游乐设备。就乐岛的游乐设备不太多，大概20项左右，但基本上都是经典的游乐项目，啊，就像比如说。类似于这个欢乐谷的那种，就是冲天大回旋，我们也有这样的项目，啊，就非常刺激。另外呢，乐岛还有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它是一票全含的，就所有我说的这些项目，160块钱门票是全含的这里头的。它特别适合这个家庭游玩，因为刚才我给您介绍这个项目里头，有适合老人的项目，有适合大人的，有适合孩子的。所以说，乐岛基本上80%的游客都是以家庭为单位。非常好，这么一个综合性的主题乐园。 在这里需要提醒您一点的是，考虑到水温以及设施设备的开启，每年的6月15号到9月15号，在这个阶段来到乐岛游玩的效果是最好的。这个夏天，跟随九六九旅行者来到乐岛，在沙滩上尽享蓝天、碧海、金沙、白帆的写意人生。 轻轻地告诉你，天上的星星在等待。

拨动时光的琴弦，阳光让每一朵云彩都镶着金边。我们在音乐中不断行进，时间证明了勿忘初心。阳光照进了斑驳，自由在阳光中穿梭。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 经典九六九， 经典九六九， 陪你一起在 北京的上 空，北京的上空，感受时光， 感受时光， 感受时光。 平时生活中，不要担心自己没有朋友，时间是一把筛子，留下来的终究会被你看到。那些人才值得被你珍惜，而朋友不在于多，在于精。人生苦短，不要把时间浪费在不相关的人身上。人与人之间的相处，贵在舒服。 算了。